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北京。 深夜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欢迎准时光临中国歌曲排行榜。这个星期的情歌特辑，我们关注 FIR 飞儿乐队啊。那这个小时我们来听听他们过往专辑当中留下的好听的情歌。2004年，凭借偶像剧《斗鱼》的热度，他们推出了首张乐团同名专辑，流行摇滚带着古典的倾向，双耳的旋律，励志的歌词，一出道便是王炸。他们也是当年中国榜年度的港台最受欢迎乐团。我们来听飞儿乐队为《斗鱼》演唱的片尾曲，也是他们的成名曲，叫《莉迪亚》。 莉迪亚，迷离的眼眶，为何流浪？心碎的海洋，受了伤，连微笑都彷徨。Gypsy 女郎，为谁而唱？你会看见。 这首歌14年前真的太出名了，你未必会唱但一定听过，叫你的微笑，来自 FIR， 和之前听到的 Lydia 一样，出自于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。我记得专辑当中主打歌我们的爱的 MV 当年就在网络上爆红，这首 MV 让大家记住了女主角桂纶镁哈。与以往的情歌不同，我们的爱呢虽然主题很虐心，但跳脱一般情歌悲悲戚戚的基调啊，钢琴和弦乐的结合，流行而且古典而华美的爵士乐风，更让这首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我们的爱 FIR。 回忆里想起模糊的小时候，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，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，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，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。从那一天起，我忘记了呼吸，因 的沙漠，金色的国度，不断飘逸，风中有一种神秘，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迷雾中，看不清的双手，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， 这是 FIR 2005年专辑《无限》当中的《千年之恋》，从专辑名称就不难看出，当时他们把专辑往大处做，花重金前往英国完成录制，与伦敦爱乐合作，并且邀请电影《魔戒》的吸笛手啊 Mike Tyler 助阵呢、啊，更邀请了全球顶尖制作人 Mike Pilla 参与混音。FIR 前几张专辑高度确实很高，以至于后来再想突破，真的还蛮费力的。2006年，他们推出专辑《飞行部落》，有一首歌呢，对于 FIR 意义重大。当时飞和阿沁走到了一起，他们的老师陈建宁还常常被调侃是“行走的电灯泡”。而这首《天天夜夜》由飞和阿沁对唱，可惜最终两人还是劳燕分飞。 中花落，回忆的风吹着我走，我却情愿停留。 当一颗心到时间的尽头，呼吸也会痛， 可是我记得你给我的梦， 每一天在你的怀里等待。 How do I leave? How do I leave? 界都遗忘我的时候，你的一切对我来说，仅我才能拥有。 我明白一份真爱的背后藏着苦和忧，心痛的时候更深刻感受。 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。 FM 九七四，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。 深夜，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One, two, three, four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嘿、hey,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中歌榜。今天情歌特辑关注 FIR 飞儿乐团。飞儿出道即巅峰，2007年他们推出了重要的一张专辑，叫做爱歌姬。可能因为之前几张风格太相似似乎难脱风格的窠臼，那这张爱歌姬换了一种玩法，依然是华丽的编曲，而在风格上更加的多元化。虽然2007年中国风呢已经开始泛滥了，但这首月牙湾还是跳脱出来。这首歌除了用到了中国的笙，还用到了美国的斑鸠琴和印度的西塔琴等多种乐器混搭在一起，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此外，作词人谢佑慧、易家扬已将消失的世界景观敦煌月牙泉用来比喻消失的爱情。 反怒看回去，这情关慢慢好弯曲，梦想穿过了细雨，包含了多少的猜疑，爱情像一本游记，我会找寻它的谜语。看月牙湾下的泪光，在丝路之上被遗忘，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，他还好吗，我多想爱他，那勇敢的泪凝固的一句话，也许可多少的猜疑，爱情像一本游记，我会找寻它的谜语。看月牙湾下的泪光，在丝路之上被遗忘，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，他还好吗，我多想爱他，那有 古老的传说，流连海湾的魔咒，蜻蜓的水手，谁忘了争夺，静止了时空，永恒的盼望，浮在多情的哀愁， 听到 FNR 带来一首情歌《爱过》，收录在2007年专辑《爱歌姬》里啊。FNR 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就震动歌坛，大家对他们的期待值就越来越高。虽然后面的专辑品质不低，但似乎已经满足不了大众的口味。从2009年《让我们一起微笑吧》之后，他们发片速度放缓，而解散的传言便多了起来。最终，他们也难逃合久必分的结局。下面来听2009年专辑标题曲。让我们一起微笑吧。 走在柏油街的路上，我想穿上彩色雨衣飞翔，不想听到任何人的电话，找个不用谎言的地方，时光逝去像是在流浪，无力挣脱谁设下的框架，看着蓝蓝天空云彩回响，自由也曾经那么艰难，穿过的小路，左边是一整片森林，喝一口水，走夕阳落下的方向，天空的背后藏着我遗失的翅膀，等我找回时光节奏再次飞翔，像是在流浪，无力挣脱谁设下的框架，看着蓝蓝天空云彩回响，自由也曾经那么艰难，天空的背后藏着我遗失的翅膀，当我找回时光节奏再次 是一阵不森林，喝一口水就夕阳落下的方向，天空的背后藏着花，遗失的翅膀，等我找回时空节奏再次飞翔。我想穿上彩色雨衣想象，用手指着一颗颗的星光，让我们一直微笑吧。 FIR 你很爱他。 FIR 乐团2013年推出专辑 Better Life 之后就没有推出新作，2014年大家选择单飞不解散的模式，飞呢也在做个人的音乐，2017年推出 EDM 风格的小太空，阿沁同年也推出个人专辑毕加索的谎言。 今年几乎是前后脚 FNR 前女主唱飞宣布签约新的东家，飞儿乐团举行发布会宣布加入新的主唱 Lydia 韩瑞啊。因为音乐方向上的分歧，他们选择了彼此成全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 FNR 初创成员最后一张专辑 Better Life 当中的 I Remember。 海风海鲜轻拍你的眉间，散场的啤酒摇滚乐被遗忘在夏天，未来好远谁都不怕告别，爱我的和我爱过的都是轻狂岁月， 都是